条的黄花鱼。 是的，是它条不大，但都是整条的。 对，有的那些罐头厂呢，它会用鱼的碎肉啊，或者是去做这个下脚料啊。咱们这个黄花鱼全是整条整条的，你可以打开一看，一整条的黄花鱼在里头啊。 首先它选材非常讲究，都是整条的小黄花鱼啊。 对， 而且非常的新鲜。这个新鲜啊，你吃你就知道，它那个肉呢是有弹性的。 哎， 啊，它不像这个炸过以后是硬硬 的,、 哎、硬的 碎碎 的、哎、 干干的，它不是这样的。然后有一些原来黄花鱼的罐头的食品呢，它就是靠那个油给泡起来的。 对对， 靠那个油激发出那个香味。但是咱这个不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呢非常新鲜啊， 对， 选材非常讲究。所以呢，吃起来你就知道它这个鱼是没有过多的去加工的。 对，而且咱们这个黄花鱼这个捕捞的话呢，是在中国的渤海这个范围捕捞的。 嗯，而且那个地方呢，就是出鱼的地方，出好鱼的地方。 对，大家知道现在那个在舟山啊，吃一条野生的黄花鱼，一条可能 好贵 啊，六七千块钱啊。 所以呢，用那个地方的这个鱼啊，咱们做的罐头，可想而知它的选材是非常新鲜、非常讲究的。而且刚才我吃的时候，也确实是啊，那个肉非常有弹性，然后它那个颜色，你一看知道，就非常新鲜的那种颜色。 对，不像那个有那种炸的，有就是颜色特别深、特别重。 没错，没错， 颜色。 而且呢，它不是油乎乎的，它是那种鱼汁儿。 哎， 啊，它是用鱼汁儿。如果你把它放在冰箱里边啊，稍微的冷却一下，你拿出来以后，里边是有那种冻啊，形成那种鱼冻的哈。 对。 然后这个鱼冻，比如说你泡米饭吃啊，啊，倒在这个面上面啊，那真的是海鲜面，非常好吃。而且里边呢还配置了一些黄豆啊，当然这个黄豆经过那个鱼汁儿的浸泡以后啊，这个香气全都进入了这个黄豆， 而且 特别好吃， 非常非常软糯啊，那种入口那种绵软的感觉啊，对。 所以呢，今天呢。彭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黄花鱼的罐头啊，是我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而且这个口味呢，也是为我们大家量身定做的。它有五香的，五香是比较传统的。 其实这个一个是五香味儿，一个是黄花鱼，都是老北京人非常 特别喜欢 的 啊。一个是五香味儿的，另外呢，年轻人喜欢微辣，所以为大家又调了一个香辣 香辣的 香辣的。那么五香的呢，给大家是150克一大罐，咱们是20罐是吧？ 对对， 20罐。另外。香辣的呢是150克一罐，是四大罐，一共是 24罐。 今天给我们的价格是多少？ 今天呢，我们带来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呢，24罐，150克一罐的，而且呢，很关键的一点，它的固形物含量非常高，超过80%。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299。 299啊！这个市面上，刚才我拿到了一个数字，说这个组合在市面上要432。有零有整的哈，要432，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299，299，您就可以把这个组合全都拿走了啊。那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红塔牌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他们做这个罐头食品真的是很多年了。 红塔这个企业已经 老品牌， 然后呢，我们。这几年呢又重新把设备更新了，厂房扩大了，历史悠久，专业做罐头的企业，是2008年奥运会的专供企业，所以说呢这个非常专业，在罐头的这个制造的不管是时间也好或者专业性也好安全性也好，它是一个非常的企业。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这个组合呢一共给大家150罐的，24罐，其中呢有20罐是五香的，有4罐是香辣的。那市场价呢要432，当然今天呢我们299元，您就可以把它拿走。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这个电话一拨以后啊，我们的编辑告诉我呢，打电话的人真的非常多哈，可以说是爆满。看来北京人对于黄花鱼呢有一种情怀在里边啊。 对， 如果您打电话是满线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来进行订购，也是可以的。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北广生活时间，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然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的产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其实在下半年的时候，各种节年假日真的是非常多， 对， 所以大家可以呢像这样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些产品呢，又非常接地气的，生活当中又用得着的，大家可以多订一点 对，而且很多场景都可以 吃这个东西又携带又方便， 嗯啊，无论您是自己用啊，家里用，还是说您出去游玩的时候哈，带当一些这个零食吃，或者您送人的时候呢， 送一些实在的东西、实惠的东西，真的很 没错 很、啊。 而且像这个黄花鱼的话，刚才我打开以后，里边都是一整条一整条的小黄花鱼， 对。 所以我就在想，比如说在节年假日的时候，您请客的哈，拿出一个盘来，然后您打几罐哈，把它好好摆在这个盘子里，真的像您自己家里做的。 对，而且这个味道呢，有调的非常好。 对，比您自己家做可能要调的更好一些哈。然后价格呢又性价比非常高，又挺便宜的。 是， 所以像这样的产品，大家一定呢要多购一些哈。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红塔牌啊，这个老品牌，他们专做这个罐头食品的，他们为您推出的五香黄花鱼的罐头和香辣黄花鱼的罐头。那么150克的，咱们给大家一共是24罐，其中的有20罐是五香黄花鱼的，有4罐是香辣黄花鱼的啊。那么市场价要432，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你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走。那么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黄花鱼呢，它本身是海鱼，那么相比其他的一些鱼相比呢，它的味道就更好一些，口感也非常的好。而且黄花鱼当中的这个有益成分呢，像什么蛋白质啊、矿物质啊，对人体补充的一些营养成分呢，它还是相对比较丰富。关键是好吃啊，都是蒜瓣肉。其实咱们经常说蒜瓣肉，就是说是黄花鱼是蒜瓣肉。 哎，对对对，而且呢，咱们这个黄花鱼捕捞自这个中国的渤海湾，渤海地区，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吃的其实超市里边有一些黄花鱼是养殖的，这个呢黄花鱼，所以说呢它从肉质也好，营养也好，要比这个我们现在吃的一些鲜黄花鱼要味道好极了，而且营养价值也高。 是的，我当时打开以后我就发现这个黄花鱼啊，看着哈、和吃起来它真的是非常鲜啊，就是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个罐头的鱼产品啊，那种比如说硬硬的、碎碎的、油油的啊，吃起来呢都是炸过以后那个水分都给吸收了，最后用油泡出来的那样的鱼的罐头那样的味道。 对， 它不是， 对 对, 对， 它非常新鲜。 第一呢，它不是用那种冻鱼啊，或者是鱼的边角碎料做的，就是用这个捕捞的这种小黄花鱼做的。 对， 而且是整条整条的。 对，而且它鱼肉呢非常的新鲜，而且呢非常的有弹性啊，吃起来的话呢，无论是您比如说盖在米饭上啊，盛这个海鲜饭啦啊，或者说您煮面条完了以后盖在上面啊，也是可以的。 白嘴吃， 白嘴吃都行。其实刚才我就白嘴吃了一罐， 对 啊， 对， 它不咸不淡，而且回味呢有一点稍稍的甜啊。 对，非常好， 非常好吃，而且在里边这个鱼汁儿哈也非常好吃哈。实际上它凉了以后就成为那种鱼冻了啊。 对，它是汁儿，还不像有的那种罐头里头是油腻， 对， 能把那个干的东西吃完了以后，油你就要抛弃了。这是鱼汁儿，那个汁儿也非常有味道。 对，你像拿这个烙饼卷着吃啊，就馒头吃啊，真的是非常的香啊。另外，你出去游玩的时候带几桶这样的罐头，而且它是易拉罐似的，一拉就开了， 一拉就开了，也非常省事儿，非常省心。 你要送人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罐头食品也蛮好的，尤其这样好的品质好的罐头食品，肯定你送给谁谁都喜欢。 对，而且呢，我们不光是这个像原来的这种罐头的话，纯粹追求这个存储的问题，这个罐头呢，我们味道又好，原料又好，所以说呢，这个你去吃完了以后，忍不住再来一个第二个。 是啊，就是感觉就停不下来哈。 对， 而且它里面那骨头呢，真的是入口即化啊，肉呢非常新鲜，然后骨头又非常的酥嫩。 刚才呢和那个咱们编辑在聊的时候，说开这个新品选品会的时候，说整个大伙都吃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吃的真的是停不下来了啊。 是的，然后有些年轻人呢就是颠覆了他们在市面上买的那个不好的罐头的那样的印象，真的非常好，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红塔牌的黄花鱼的罐头食品啊，那有五香的，有香辣的。五香的给您150克一大罐的20罐，那么香辣的有150克一罐的是4罐，一共是24罐这样的组合。那么市面上的这个组合是432元啊，有零有整，432元。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299，您就可以把它拿走啊。所以呢，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了啊。看来大家的拨打电话还挺踊跃的啊，我们的电话真是爆满。

品的话，可以直接当做现金使用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中粮集团的新疆红花籽油。那以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再和大家说一下，首先中粮这品牌我觉得不用过多介绍了，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而红花籽油对于我们身体的好处，刚才也是在反复的跟大家说， 没错。 对于女生朋友的话，觉得有一个例子特别好理解，就是你化了一天妆很漂亮哈， 对， 但晚上睡觉之前你要卸不干净的话，第二天你的皮肤可能都会受些影响。 没错，所以说很多人说那用水为什么卸不掉脸上这些妆呢？因为妆呢是油质的，所以说呢，水无法溶解油，而只能用油来溶油，所以我们平时卸妆是用卸妆油嘛。 哎， 因此呢，我们同样一个道理，如果想分解掉我们血管中的这些垃圾的油脂，那么需要用好的油来溶解这些坏的油。 当然，这么难得的红花籽油，如果您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首先你会发现不太好买到， 没错。 另外，即便你能见到的话，这个价位可能也会让你发出这样的声响。 是啊，那一箱呢是四瓶，我们市场售价是399元、 嗯、 其实本身这个价格是非常公道的，因为它产量本身就非常的稀少，很金贵。但是在北广呢，我们以往的售价是买一箱送一箱，8瓶399， 其实已经很合适了、嗯、 对。可是我们有好长时间没来了，因为一直断货，我们也是为了给大家表达一个诚意吧，今天作为一个致歉党，所以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升级，由买一箱送一箱直接升级为买两箱送两箱，这还是399元，16瓶带回家。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九九重阳节，北广购物关爱老人特别活动，在10月15号至10月17号期间来电订购，享受95折优惠，购买金额满1500元即享9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枯叶像打卷的牛皮纸，被看不见的风吹着。脏兮兮的房子，高矮胖瘦都无所谓的样子，混杂在这自然不过北方的冬日里。如果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下去，就如同我看到这灰色苍茫中的一切，都会在我的世界里消失。沉默着在寒风中，